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次天文地理，下次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咧，浩浩雙雙嚇。咁啊，今晚我哋嘅主題咧就係艾倫圖靈啦嚇。咁呢個人物咧，本來以前咧就即係普羅大眾就唔係好認識嘅，即係除咗一啲所謂電腦，特別係人工智能嘅發燒友係嘛。好啦，咁但係咧就我之所以認識佢咧，就係大學期間，即係而家講起上嚟成三十幾年前啦，四十年前咁滯啦，就喺 Hong Kong U 讀緊書嘅時期咧，就喺圖書館咧就你知啦，我就不務正業噶嘛，即係正式嗰啲書我又唔係咁睇嘅，我就中意睇埋曬雜書。咁我就借咗一本書咧，入面就有好多篇文章都係講機器智能嘅。咁其中一篇咧就係呢篇經典嘅論文啦。咁呢篇論文咧其實同其他論文唔同嘅，因為佢又冇乜數學公式啊咁樣樣，又唔係好技術性。咁但係就個影響都好大啊，因為叫做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咁佢開頭一句就係 Can machines think？ 咁佢咧就話其實我哋點樣去判定一個機器識唔識得思考咧？其實首先就係我哋要判定咩叫思考。但係思考呢樣嘢呢其實真係因人而異嘅。 冇錯，好。 咩叫思考呢係咪呀？ 係。 即係甚至你話咁呢隻狗識唔識思考啊， 哇。 一隻馬識唔識思考啊，係咪呀？ 哇， 咁你好難定義㗎嘛，係咪？咁但係你話佢識唔識得好似人咁思考，咁但係講得人喎。嗱 ,Jeffy, 其實我都唔知你點思考㗎喎。係咪你個腦我又睇唔到，就算我睇到都冇用啦，係咪可能你就算我睇到你嗰啲腦細胞不斷嚟去發射呀咁樣。 或者我可能係一個機械人呢。 冇錯啦咁樣。咁而且個個人都唔同㗎嘛。 係啊。 咁所以呢佢就話啦，其實我哋斷定一個人係唔係懂得思考呢，講真，我哋都係睇佢嘅外在嘅表現嘅啫，係咪、就係有咩輸入有咩輸出，好簡單，就係話我問你乜嘢你就答我乜嘢、或者我踢你一腳你有咩反應、其實都係靠呢啲咁樣嘅 stimulus and response， 係咪、就係刺激同反應，我哋先能夠判斷一個人。咁一個石頭咁樣，我鬧極個石頭都冇反應，我踢佢佢就咁碌咗去，咁我話佢唔識思考啦，咁樣係咪、所以圖靈呢就揸住呢一點，就係話其實你都係根據佢個外在行為表現嚟去判定㗎咋嘛。佢話既然係咁嘅時期呢，我哋根本就首先我哋就唔應該理佢嗰個外形啦，係咪咁樣呢，即係可能啲外星人比我哋聰明好多，但係啲外星人可能係即係一嚿石咁都唔頂啦，係咪，我哋唔知㗎。咁佢就提出一個呢叫做後嚟啲人就叫做圖靈嘅判準或者叫做準則、叫做 Turing Criterion， 咁嗰個呢就叫做圖靈試驗啦，好出名㗎、就係我喺頭先嗰個故仔最佳伴侶入面講嘅，就係點解佢就係我其實已經講咗頭先我讀出嚟嘅時期，就係話假設因為當時呢就冇而家咁先進㗎啦，即係嗰啲電腦，但係佢只有呢就係嗰啲叫做打印機，嗰啲叫做電傳打印機，叫 teleprinter。 咁佢話譬如我哋喺個 terminal 呢個終端機有個 teleprinter， 有個電傳打印機，就同兩間房入面嘅一個人同一副電腦不斷咁交談咁、樣呢就係、但係不斷交談嘅時期，但係到頭來而家就問你啦，咁你認為究竟邊間房入面係人，邊間房入面係電腦呢，咁叫你估喇喎。假設好多人都嚟去做呢個咁樣嘅試驗、而到頭來佢哋估出嚟嗰個咁樣嘅即係中命中 嘅判斷 係五波嘅、即係話 no skill 啦，即係話斷估冇辛苦啦，係咪、即係根本你估唔到，即係五波咪即係估唔到啊。咁五波嘅話呢，佢就話咁嘅時期就即係話處於嗰間房入面嘅嗰副電腦呢、其實就同呢個人呢是同樣擁有呢個思考能力，即係如果我哋話呢個人係懂得思考嘅、你亦都一定要話呢副電腦都一樣懂得思考，係咪，因為你係只能夠咁判斷咗嘛，係咪，咁所以呢個呢係1950年提出嘅，係咪，即係成65年前啦，咁但係65年呢嚟呢到今時今日其實係未有一副電腦呢係、過到呢個 test 喎。 哇，咁啊， 不過呢個有趣啦、當時當然啦，過去嗰特別二三十年呢，好多科學家呢亦都已經即係挑戰呢個咁樣嘅準則啦，佢認為呢個準則係究竟有冇意義呀、當然呢個好大爭議呀，即係如果大家上網可能睇到好多有關嘅論文呢爭議咁樣。咁樣呢就但我呢個故事當然呢最佳伴侶就係基於呢個所謂叫圖靈試驗啦， Turing Test 啦。咁我亦都假設即係有一個圖靈獎金 啊，然後有一個人再製造一副電腦，能夠通過呢個圖靈試驗嘅咁樣。咁不過咧都忍唔住都要講講啦。咁啊，其實入面咧有啲嘢咧，即係寫小説就好好玩嘅，因為你可以好多嘢擺咗入去。其實同個讀者即係玩遊戲咁啊，咁啊即係考下個讀者佢識得幾多。咁其實冇所謂噶，讀者識得多啲，佢讀嘅時期嘅樂趣咪大啲咯。佢識得少啲，我樂趣少啲，但係佢唔知噶嘛，佢唔知噶係嘛？咁譬如嗱，我考下你知唔知入面嗰個女主角叫做靈水仙，知唔知啊？我叫做靈水仙咧。 靈水仙。 嗱、那個靈字就冇意思嘅。 嗯，就叫水仙就有特別嘅含義。 係啦，知唔知啊？ 嗯，就咁講又唔知。 嗱，因為咧水仙咧，原喺古希臘嘅神話入面咧，就係、是、有一個咧，就係、是、有一個人咧，係生得好靚好靚嘅，講佢、 嗯。 所以咧，全世界嘅人咧，就冇一個佢睇得上眼嘅。 嗯。 咁到最後咧，好似呢個係男人嚟嘅添喎。 男人嚟。 咁但係咧，即係佢係其他人，佢完全睇唔上眼，即係任何靚女都睇唔上眼。佢、覺得全世界咧只有一個人 係合 最靚嘅，就係、是、佢自 己。 冇錯啦。咁、 哦、 所以最後咧，佢就即係顧盼自憐啦， 係、哦、 嘛？於是就成日就望住嗰個即係水入面嘅倒影。 嗯。 到最後咧，佢跳埋落去。 哦。 死咗。 哇！咁啊，幾符合呢個故事。 好出名㗎。咁呢個咧就叫 Narcissus、嗯。Narcissus 咧，咁但當然啦，佢死咗，跳咗落去死咗之後咧。咁喺個水邊咧就開始生咗呢啲花出嚟啦。咁呢啲花咧就係水仙啦，就叫 Narcissus 啦。咁、但係咧，其實我都問過啲鬼佬啊，連啲鬼佬答唔到。我話 Narcissus 同 Devil Dew 有咩分別啊？咁樣樣，其實兩樣都係水仙。你知 Devil Dew 就係水仙啊嘛。咁、但係 Narcissus 都係水仙咁、但係 Narcissus 咧，自從咁咧，其實英文就有一個字咧，就叫 Narcissus Complex。Complex 啊，我哋叫心理上嘅情意結啊。咁、其實我哋俗稱即係咩啊 ？Narcissus Complex。 嗯， 你谂下呢个人啊， 自恋啊， 冇错啦，就叫自恋狂啦、 嗯。 自恋狂嘅英文就叫 Narcissus Complex、 哦。 咁所以咧、所以大家明白我点解佢叫做灵水仙啦、 啊哦。 因为佢到最后啊，佢制造咗一个咁嘅虚拟嘅人物出嚟、但系佢系根据边个人嚟去做啊？ 都自己啦。 根据自己啊嘛，咁呢个咪超级自恋狂咯。 系、 咁但系咧仲有啊，有一样嘢有趣。咁你谂下，佢自恋狂得嚟咧，咁当然咧佢系女性啊。咁所以佢最佳伴侣又系。 女性 啊，女性，所以其實佢係咩㗎？ 咁又係女，又係哦，咁 lesbian。 lesbian 咪即係即係又係 gay 啦，即係有時其鬼佬咧個 gay 字咧，有時佢哋好寬鬆咁用啦，男女都叫 gay、 即係都可以叫 gay。 但係都嚴格嚟講咧，男嘅叫 gay。女嘅叫 lesbian、但有時寬鬆咧，佢哋就兩個都叫 gay 啦，唔緊要啦。但係即係同性戀，咁所以咧，其實我呢個古仔咧，亦都係同性戀喎、即係艾倫圖倫一樣喎， 係、 嘛？所以我其實我都幾滿意呢個古仔嘅，講真，雖然係1500字係嘛，咁、仲有一樣咧，就係話入面有提到，當然輕輕帶過你哋唔好留意嘅。我話他們兩人步出馮諾曼研究所，咁馮諾曼咧當然又係20世紀一個好出名嘅科學家嚟嘅，係又係天才白日嘅，就係叫做 John von Neumann。咁呢個 von Neumann 咧，佢應該好似係匈牙利嘅裔嘅，但係就係喺美國啦。咁又係好叻嘅一個數學家。咁佢其實對於嗰個電腦發展咧，都係好大貢獻嘅。都係一個奠基人物嚟嘅，而且佢有一篇嘅論文亦都好出名嘅，就係、都就係50年代、60年代初啦，或者佢係講所謂自我複製嘅機器，即係話機器可唔可以自我複製、叫做 self-reproducing 就 automata 啊，咁呢個又當然呢個係另一個話題啦，唔好講咁遠啦，如果唔係又講扯得太遠啦。咁、但係咧，我入面咧其實都即係除咗圖靈之外咧，我亦都用到呢個馮諾曼。馮諾曼研究所咁啦，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其實一個短短古仔都可以擺好多嘢入去。當然入面有講到所謂全息嘅照手術啦，係嘛？咁但係都有趣喎，嗱咁巧咧，因為呢個古仔咧，其實我貪得意嘅啫，我話最先就製造咗愛因斯坦啦，咁、佢跟住想話製造邊個啊？ 跟住希特拉啦， 係啦，咁啊 又係 Invitation Game 入面咧，其實就成日都提到希特拉啊，因為佢哋就係要對抗希特拉嘅納粹德國啊嘛。而且佢喺解密嘅時期咧，原來佢之所以最後解密咧，就係話佢冇諗到，原來你唔使解曬所有字， 冇錯。 其實你估到咧，有啲日常佢成日會用嘅字咧， 日日 其實你就係針對嗰啲嚟去估， 冇錯。 咁啊斷估就冇咁辛苦啦，係嘛？咁原來咧，佢朝朝最先收到嗰份咧，就一定係天氣 天氣報告六點鐘， 天氣報告六點鐘，然之後咧臨尾。一定是 Hi Hitler、就希特拉萬歲那句咁、所以就話原來這個同解密呢大家知道其實解密真係呢你最少有啲嘢呢係有個渣男 有對照 有一定如果你完全冇對照佢因為最先完全冇對照嘛佢、就係咁即係盲估嘛咁係咁盲撞呢佢都話啦159 million 喎、即係唔知唔止啊，唔係 million 啊，佢唔知係18個0啊咁樣樣嘅，好誇張噶。咁佢話點樣做都要唔知，真係唔知幾多千萬年先至估得中咁樣。 但係原來咧，你咁樣做就真係 stupid 啦，我哋話真係蠢啦嚇、啊。當然我哋事後孔明睇翻上嚟就話：哇！呢啲全部 IQ 爆棚嘅人，竟然一個咁簡單嘅道理都諗唔到。咁有時就係咁啊，諗唔到就係諗唔到啊。佢哋就係咩咧？我哋叫做 start from first principle。即係由最基層嘅第一原則去諗、但原來呢個係唔需要㗎嘛，因為你即係用啲常理諗下，佢最先原來即係招招嗰個就係天氣報告咁樣係咪、好啦，咁樣呢就係講呢一個圖靈呢就呢、這個咦頭先講到邊度啦，全息工程唔係話咁不如我哋講返呢個呢佢嗰、個圖靈試驗啦，圖靈試驗先，嗰、個圖靈試驗呢原來佢1950年提出啦，咁啊1966年咧已經有人嘗試去挑戰啦，即係去可以接受呢個挑戰，咁啊、就建構咗一個電腦程式，就叫做 ELISA， 其實都係一個縮寫嚟嘅嚇，個全名我都費唔知啦，費事講啦，就係 ELISA 啊，佢 ELISA 咧佢就嘗試去扮演一個人嘅角色，咁就其實即係有時都會成功嘅，同埋咧佢扮演得嚟咧佢係唔係扮演一個完全正常嘅人。你可以話咧，佢扮演一個好有性格、好有脾氣嘅人。 哦， 嗱咁樣咧就易成功好多啦。即係話咧，有時係答非所問嘅，有時會發下脾氣啊，咁有時又重複啊咁樣樣。喂，咁你真係好難判斷佢係咪真人喎、啊？ 哇，咁你要整一個完全唔肯聽人講嘢嘅人， 冇錯啦。咁係咪易好多啊？ 係咯。 好啦，咁後嚟所以咧，1972年嘅時期咧，另外一個科學家咧就直情就朝呢個方向，朝呢個方向咧就創造咗一個電腦程式啊，叫做 Parry， 就係 P-A-R-R-Y 嘅。Parry 如果冇記錯咧，其實喺英文入面咧，好似係解咩㗎？即係如果大家係譬如格鬥嘅時期啊，尤其是即係劍擊嘅時期啊，就係進攻防守啊，就叫 Parry 嘅。甚至啊，我哋有時即係唇槍舌劍咧，都叫 Parry 㗎嚇。咁佢可能有啲意思係特登㗎嚇，就 P-A-R-R-Y。咁但 Parry 咧，今次佢就即係擺到明居馬咧，就係朝呢個方向啦，就係點咧？佢話我特登直情係扮一個精神病人。就是一個有精神分裂症嘅、有偏執狂嘅病人，咁於是咧就叫啲人去同佢對話啦。 傾偈。 咁原來真係咧，好多人咧係俾佢呃到喎，以為呢個係真人嚟嘅。只不過即係話呢個咧，其實係一個精神病人。你試下同佢傾偈啦。咁啲人傾完之後咧，係完全係不如有詐，完全唔知道俾人呃咗。原來嗰個唔係人。 都係電腦嚟嘅， 電腦程式嚟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好出名嘅嚇，1972年。咁、但係咧，其實之後咧都有人作不斷嘅嘗試啦，但係你話真係完完全全嚟去呃到嘅咧，其實係唔容易嘅，即係以一個正常人嚟講，係嘛？咁、但係咧，有趣咧就要講翻呢樣嘢啦，就係另外一本書咧，如果大家睇緊咧，就叫《烏鴉的困惑》，其實仲耐過呢本《無限春光在太空》，呢本係1999年出版嘅，呢、本係1996年。當其時咧就係隔洋出版，因為我人在澳洲悉尼，咁但係咧就1996年咧就喺香港嘅香港教育圖書公司一出就出咗三本嘅，一本叫《科學衝內行》，一本咧就係《烏鴉的困惑》，一本就《生物學新遊》，四本添，一本係《挑戰時空》，四本都係咁樣白白地細細本咁嘅。咁但係呢本入面咧，其實就收錄咗我一篇文章，叫做《人工智能大辯論》。咁呢篇文章咧就講到中文字房啦。咁原來話說咧，1980年咧就美國一個哲學家啊，就叫 John Searle， 就 S-E-A-R-L-E 啊，就佢發表咗一篇論文咧，叫做 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 啊，心靈、大腦同埋程式，即係電腦程式啦。佢就係嚟去挑戰呢個所謂圖靈嘅準則啊。佢話冇道理嘅，你唔能夠話佢個外在表現係呃到人，就係、表示佢就真係懂得思維。咩叫懂得呢？咁我記得好似喺呢個節目都講過啦，就係、嗰個所謂語意同埋語法嘅問題。佢即係話你完全懂得語法，佢完全懂得根據呢個語法嘅法則嚟去回應你。嗰、個呢就叫做係叫做 syntax 啊 ，syntax 並不表示呢佢係懂得個語意嘅，嗰、個叫做 semantics 啊 ，semantics。咁我好似講過啦，係咪？就是、一個人匿喺一個咁樣嘅機器入面，咁、樣呢你就。派啲卡仔，嗰啲卡仔咧加加埋埋就等於一條問題嘅。咁但係咧，原來佢就有一本好勁嘅手冊， 佢收到啲卡仔咧，即係有咁嘅次序咧，佢就按嗰個手冊咧，就會喺個中文字房度揾翻嗰啲啱嘅卡仔，然後按順序咧就俾翻出面嗰個人嘅。咁、但係出面嗰個人咧就竟然會發覺咧，就話原來佢係完全頭頭是道咁樣答到佢嗰個問題嘅。但係係唔係表示匿喺呢間房入面嗰個人係識中文咧？其實佢係唔識嘅，因為嗰本手冊係英文寫嘅，或者德文或者法文啦。佢係完全根據本手冊 啲規則， 啲規則嚟去做事嘅啫。嗱咁當然呢個咧係你即係可以話好妙想天開嘅一回事啦。但係 John Sear 咧，佢就係用一個咁樣我哋叫做以想實驗啦、或者思想實驗啦。愛因斯坦最叻㗎啦，即係 thought experiment 啊嘛、你唔需要真正做嘅，但係即係我哋喺概念上就係話佢就係嚟去 challenge 呢樣嘢啦，去挑戰。佢話咁定不表示入面真係有一個人係識得中文㗎嘛。咁樣咁佢自從1980年發表以嚟呢就引起好大爭議啦，到而家眨眼都成即係35年啦，係咪35年啦。咁我當其時呢就1991年啦，而家話說好耐啦，1991年呢咁我就睇咗呢篇文章、我唔記得喺邊度睇㗎啦，唔知係唔係喺啲書啊定係雜誌啦。咁睇呢篇文章就引發起我一個回應。因為佢呢係利用呢個咁樣嘅 thought experiment 呢就 challenge 咗樣嘢呢就叫咩叫強 AI 命題係咪、我哋知道即係話 AI 人工智能就係話人類有會唔會有可能終有一日呢係製造咗一副機器呢係有智能嘅。咁當然呢個智能呢即係其實電影入面圖靈都咁講㗎，佢話其實你話機器懂唔懂得思維要視乎我哋對思維嘅睇法，因為佢唔懂，佢肯定唔懂得好似人類咁思維，但係佢個思維嘅方式係另一種方式。咁但係你話咁佢懂唔懂思維呢？呢、這個就有得拗啊。